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啊，咁啊，中美关系咧，啊呢一日咧系历史性嘅一日，因为进入咧全面决裂嘅时刻，就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就宣布费事再倾啦，啊唔好拖啦，就对中国额外加征咧50%嘅关税，从此中国货进入美国咧。是要面临104%啊个关税，即是话任何一件嘢贵咗一倍，本来 made in China 世界最平，好有可能而家咧就随时咧系变咗世界最贵。除咗稀土、矿物、半导体、黄金同埋医疗药物冇加到之外，仍然系维持20%啊，其他所有 made in China。104%，包括咧成衣啊、厨具啊、家庭用品啊等等，同埋仲有巴拿马运河靠岸每一只中国嘅货船或者中国香港嘅货船，由即日起加收到150万美金嘅停泊费，即时生效。咁佢而家咧讲到明噶啦，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其他国家全部有得倾。日本、韩国更加不在话下，最后而家就系对付你中国一个，呢个咧系一个核爆式嘅决定，嗰个效力咧，对于美国嚟讲，目前为止啊，系远远高过咧系对中国开战，因为由今日开始，夜晚黑00:00开始咧，中国嘅货物到达美国嘅港口。即刻计数，而且 Donald Trump 即刻有钱收。中国的反应呢就是天塌不下来，仲有四个字叫奉陪到底。咁到底点奉陪法呢？天就梗系唔会冧落嚟啦。呢句说话我哋上一集讲过，你系冇意思嘅。不过正如中国以前嗰个副总理黄奇山啊，系好英明咁预测，中国人可以食草呢系食两年。你啲人走去食草食两年咧，个天都唔会冧落嚟嘅，只不过你会食草啫，系咪啊，白生？ 系啊，咁啊，今次咧，Donald Trump 咧就毫不客气啊，言出必行。咁喺星期三嘅凌晨开始，已经系正式实施呢个104%嘅关税。白宫嘅发言人就话咧，已经有近70个国家咧已经提出同美方咧磋商呢个关税协议。咁但系咧，中国咧就冇呢个姿态，反而咧就回敬翻美国，咁啊，所以咧就 Donald Trump 就额外仲加征50%。咁而家咁嘅情况咧，其实我觉得就比正式嘅开战咧仲严重。嗱，因为咧正式开战嘅时候咧，你都仲有即系局部嘅战争啊，或者系仲有可能咧系会有停战。咁但系关税战开始咧，其实系。不能够收回来，因为而家咁样嘅情况咧，好多嘅货物咧已经喺公海上边，而有部分嘅货物咧就甚至喺公海上边咧就停止前进啦，包括咧欧盟嘅汽车。咁而家咧就半天吊，因为一到达美国港口咧，关税嘅作用咧就会即刻生效。咁而家咁嘅情况咧，就中国咧就罕见地啦，亦都系奉陪到底啦。咁如果咁样落去咧，根据咧新加坡嘅总理黄循财曾经录影过一则好简短嘅说话，向新加坡嘅人民咧就讲，其实而家系一个咧好大嘅时代啊！呢个时代咧系喺以往嘅自由贸易啦，同埋咧多元嘅双边贸易嘅世界。嘅情況咧，係從此不再存在，而且佢仲講到咧，跟住落嚟咧，可能會出現一個戰爭嘅情況。咁呢個可能性咧係會急升嘅，因為喺咁嘅情況下咧，美國同中國係玩緊一個喺懸崖邊咧鬥快剎車嘅遊戲。因為如果 双方面咁样加关税法咧，内部啊嗰个人民嗰个消费嘅能力咧，将会大受影响。呢、这个情况咧，可能会导致咧成千上万嘅工厂关闭啦，包括好多货柜码头啦，或者船运公司啦，就会出现倒闭。呢啲情况唔系危言耸听，呢样嘢包括埋喺香港亦都会出现，因为香港系依靠咧呢啲咁嘅贸易咧系维生嘅，好多嘅货物咧以往啊系通过香港呢个港口再转向美国去出口。咁喺香港虽然而家已经俾美国咧列为同呢个中国一样嘅情况，但系通过洗产地嘅情况，包括咧将嗰个生产嘅地方摆咗去越南啊、柬埔寨、老挝之外咧，而家连呢招咧都俾 Donald Trump 咧就封杀埋，所以而家香港同中国大陆系冇位走嘅，硬食呢个104% 嘅关税咧，系唔会支持得几耐嘅，因为从此以后咧就不能够只能靠内需咧可以应付到呢个市场咯。 好啦，咁啊，而家咧即系嗰个效应系咩咧？因为中国外贸啊，系向呢个美国做出口产品嘅地区咧，主要分布喺江浙、上海同埋广东沿岸。啊，你都知啦吓，好似话浙江嘅义乌啊呢啲咧，就生产好多嘅平价嘢啦，系嘛？当然义乌嗰啲平嘢咧，就可以由嗰度嘅一啲非洲人啊，喺嗰处咧系采购咧，系去一带一路啊，系嘛？之但系义乌之外咧，有好多其他嗰啲，譬如话做服饰啦，系嘛？做厨具啦，吓，做玩具啦，做呢啲咧电视机啊，系嘛？而家社交媒体咧，如果你上到去咧，就已经咧一片哀嚎啊！系嘛？咁导致到好多嗰啲咧，大陆嘅做服装嘅厂咧，就而家咧根本咧冇订单，然后咧就要放假，系嘛？或者咧系要倒闭啊！好多货物因为呢一个关税高达104%，就全部堆喺嗰个仓库嗰度咧，系会烂嘅，系嘛？咁咧就而中国方面咧，《人民日报》咧就话，美国国内明显产品对中国依赖度较高。当前美国不但就好多消费品依赖中国，好多投资品同埋中介产品亦都需要由中国入口。有多种嘅品类啊，佢嗰个依存度咧，即系要靠我啊，系超过一半。短期内国际市场很难找到替代来源。呢、这个《人民日报》咁讲啊，向呢啲咁嘅民企打气啊，你哋唔使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深度交融的背景下，中美贸易不可能完全中断，即系话你都唔想断啦，系咪啊？但系而家 Donald Trump 就会要断喎，吓而家咧有一份《纽约时报》啊，一份旧嘅报纸，就系 Donald Trump 1987年咧，以一个企业家嘅身份写俾《纽约时报》。寄一封信，一封公开信，佢就系话：而家美国咧嗰个实力咧，各方面咧都系讲系称雄世界，除咗一样就系关税问题。吓，点解美国啊要用公帑或者用美金咧去津贴啊民国嗰个防卫开支？可以讲啊，阿 Donald Trump 喺1980年代中已经咧系有一个咁嘅意念。呢、这个唔止系10年磨一剑，系40年咧磨一剑。40年磨一剑，而且做过一届总统，对于中国而家嗰个反应啊，同埋边个系最大嘅中国嘅啊，最大啊系占美国便宜嘅敌人咧，佢而家一早睇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咧，你而家中国咧系唔倾，几乎系唯一一个国家咧系唔倾啊，欧盟已经倾啦，冯德莱恩已经咧坐低同呢个美国讲，大家零关税啦。而美國 Donald Trump 咧將會向歐盟提出啲反條件啊，零關税唔係唔得，就係你要對中國加嘅關税要與我同步啊！嗱，呢個咧嗱，雖然而家佢未有出聲啊，但我預測一定係咁啊！你而家中國咧，如果失去咗歐盟同埋美國啊呢兩大出口市場，你一夜之間係玩完嘅，靠內需內乜嘢需啊？你睇下恒大地产啦，吓一全个大陆咧都系烂尾楼，吓1100万啊大学生毕业，就业率咧系不足咧系一半， 今年咧七八月咧又有另一批大學生超過1100万咧投入就業市場，而家嗰啲企業咧係關門，外資咧係撤走，美國咧係連勞力啊呢啲你睇睇，外資連勞力士咧都宣布咧嚇我走人啦，係嘛？美國嘅蘋果啊呢啲等等咧係將會咧係陸續啊步後塵。咁你一年一年1100万嘅大學生出嚟做乜嘢啊？冇外资企业咧，起喺广东省同埋浙江支付一个咧相对比较高啲嘅人工，咁你何来有岁月静好啊？小确幸嗰啲小资产阶级啊，何来有揸住杯星巴克咖啡，摄住张餐巾，然后着住西班牙 Sara 名牌啊？是好型咁样咧，喺黄埔江陆家嘴嗰度翻工啊，然后幻想你自己已经系 New Yorker， 冇呢个人口，冇呢支歌唱啊，所以系大镬噶，即时生效啊！香港已经不值一提啊！我一早都讲咗，香港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你自己选择行呢条路，我祝你好运。而家咧，香港而家根本系 write off 嘅，系嘛？你叫我而家喺。在光文谷那裡還在講香港因為有什麼影響，我嫌浪口水。我現在最大的 concern 是對西方文明，是對英國、對歐洲、對美國有幾大的影響。這個呢薩迪三千自選八百，是不是選八百那麼少，還有西方國家有沒有一個意志和一個能力是共度時間，還是你已經被抖音和裡面已經是腐蝕得七七八八。這個呢我想先至是身為一個全球眼光格局的評論人最大應該關心的話題，因為這個關乎人類現代文明。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就萬木春。中國古代呢就已經有詩人在1000多年前是預見到這個民族的命運，暖風分得遊人醉，直把杭州就作汴州。无论是皇帝定是民间，如果你是集体懒惰，你是选择在自己制造的泡沫里面打飞机，是没有人救得到你，是吧？你现在继续可以是吹奏熊猫经济、哪吒经济，吹奏叫高官是穿古汉服，是吧？学好普通话，是可以继续在中国香港特区的中小学推广认识简体字唔紧要，之但系你嘅楼价同股价就逐步咧系跌落，系咪啊？你咪揸住嗰堆汉服啊，咪当饭食咯，系咪啊？你会揾翻嗰个身份啊，唔紧要噶，继续行。你而家就睇下美国嗰度，嗰条数好容易计啫。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譬如话中国制造系咪？譬如一个杯面咧，譬如一盒啊。一盒的杯面咧，当你美中之间蜜月期的时候，我俾好低的关税，只系得5%的关税啊。一盒的杯面咧，我当你系$10，$10咧，你运入嚟咧，喺罗省的码头上岸，就变咗105，系嘛？105咁啊，大家咪好 happy 咯，喺 Walmart 啊、Costco 啊，嗰啲罗省嗰啲基层嗰啲市民啊，咪个个就去买咯。但系而家咧唔系啦，104。就由$10咧，就变咗做咧吓，超过$20。$20咧，你上架咧，你仲要赚喎，唔好唔记得话吓，嗰啲分销嗰啲咧，超市帮你上架仲要赚，就变咗咧吓，$21.2，咁你系咪变咗最贵？你最贵话大镬啦！美国嘅市民咧会即刻面对通胀，之但系你唔好唔记得，全个 Walmart 或者 Costco 咧。佢系大过迪士尼乐园嘅，唔买你呢个杯面咧，可以买其他国家嘅杯面。韩国都有杯面，日本都有出前一丁。不过以前你个货架度见唔到咧，因为佢唔够你嗰个中国产出产嗰个唔知边度啊，咩叫汉宫啊杯面咧，唔够你平啫，系咪啊？但系而家日本、韩国肯同我倾啊嘛，肯同我倾嘅。市民咧，嗰度消費者有選擇噶嘛？好快我同韓國、日本傾掂啊，係嘛？咁咧，嗰度嘅關税一定唔係100%啦，係咪啊？嗰度而家我就算唔傾，都係20%五啦， 系咪？当然嗰度嘅人工系贵过你，之但系一定相对平过你。好啦，再退100万步，咁啊杯面呢样嘢对于罗省，对于成个加州嘅消费者仍然系贵。咁你可以唔食杯面噶嘛？系嘛？你食面条，你可以食翻意大利粉噶嘛？你去过美国嘅超级市场，你睇到啦。除咗标杯面同埋嗰啲味精嘅即食面之外，美国本地都生产意大利粉噶，吓啲意大利粉好靓噶，系全部咧喺嗰个盒嗰度咧，系包装放喺个雪柜嗰度，啊放喺个冻嘅地方，你一叮一声微波炉，佢抵食过嚟噶。咁你唔食杯面，咪食意大利粉啊？意大利粉边度制造噶？可以喺本地制造噶，系咪？啱唔啱？所以咧，整体嚟讲，吓一个美国家庭。慢慢你推住架车入去 Walmart 或者入去 Costco， 系啊，佢会觉得有少少通胀。我3个月前我都去过呢个咧 Walmart 同埋 Costco 嗰度实地考察。喺美国系咁，你进入一间餐厅坐低系贵到飞起，你坐低食个意大利粉啊，嗰度咧系随时咧系超过$20嘅美金啊一碟啊，系贵过伦敦。贵啊！贵在边度？贵在人工，系咪？你成个加州已经有数以10万计嘅非法移民啊！你入嗰度唐人餐厅食个干炒牛河贵，但系你入去 Costco、入去 Walmart 仍然系平到你笑。点解？因为嗰个廉价货品嘅百货海洋啊，系嗰个品种同埋个数目啊，系好似成个银河啊、宇宙里边嘅星体一样啊！成亿上万啊，有一部分贵咗，但系永远有一部分仍然系咁平嘅，所以佢唔惊你啊。嗰啲消费者揸去控住嗰个货车嘅时候，佢下意识咁见到呢个贵咗，但系见到对面嗰排有啲嘢可以取代平咗，佢去买嗰度，甚至佢全部唔食杯面都得，系咪？我只要阿 Donald Trump 吓去开动少少宣传机器，啲人好容易呃噶嘛。话唔好再食咁多淀粉质啊！淀粉质无论面啊、饭啊都好，有高嘅糖分啊，系会令我哋美国嘅普遍啊嗰、那个人民咧系会个体重咧系加磅啊，同埋咧会脂肪肝啊。呢啲有美国有媒体噶嘛，所以我话 Donald Trump 佢唯一嘅缺点就系佢唔识得利用媒体咧系做公关啊嘛，系嘛？你睇成个左派啊，佢20年来成个媒体佢话俾你听。啊！呢、這個地球暖化，佢話俾你聽，啊若干年後曼谷咧係會水浸，話俾你聽咧啲企企鵝啊同埋北極熊會死曬，因為佢手上有龐大嘅媒體電視台，但係 Donald Trump 喺呢方面咧係冇嘅，啊或者佢係好薄弱嘅，幫佢嘅咧只係得 Fox TV，Fox TV 咧就唔係一個咧綜合嘅電視台，或者咧個龐大嘅媒體，講嚟講去都係評論時事。其实只要有美国嘅舆论，但系唔紧要，佢有钱，有钱就使得鬼推磨。Donald Trump 有钱就可以聘用全国第一、第二流嘅数一数二嘅公关公司，会制造一啲食物袋组嘅神话，系嘛？唔好食面啦，唔好再食饭啦，唔好再食杯面啦，里边嗰啲全部味精啊，食落个肚唔消化噶，嗱都系食翻少少啊 vegetarian。那個 diet 啊，係嘛？轉翻少少咧，食翻白肉啊、雞啊，咁啊好咯。咁啊食雞食乜嘢啊？咁啊梗係食翻本地美國啊農場養嘅雞啦。啊，你話哎呀唔係，而家中國嗰度啊增加對美國農產品入口嘅關税，美國農場生產嘅雞啊，或者嗰啲豬肉啊，係咪又係滯銷啊？唔緊要，因為每一日，譬如 Donald Trump 喺對中國街嘅。104%嘅关税里面，我当你每一日喺中国货入口嗰度收咗$100亿，呢、這个现金唔好唔记得系日日流入嚟嘅。佢揸住个100亿，佢见到啊中国对美国嘅农产品加税，佢每日系用翻10亿去津贴翻嗰度养鸡嘅、种菜嘅，同埋咧养猪嘅美国嘅农夫。记住农夫啊，是 farmers， 不是农民啊，不是 peasants 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这个中国的义和团的精神突然间爆发。 就副总统范斯就讲咗一句，佢话点解长期以来我哋咧系要俾一个咁嘅农民嘅大国啊，佢哋咧系国家补贴，然后咧就揾我哋嘅老亲啊，就益咗嗰度嘅农民。呢个范斯讲咗呢个叫 peasants， 呢个 peasants 咧系天公地道，本来咧就系益咗农民，但唔知点解中国咧突然间癫咗，话你系话我哋系乡下佬。peasants 呢个字系好中立，绝对唔系叫乡下佬。呢个咧喺中国几十年来翻译毛泽东嘅著作，毛泽东讲到工农政权，这个叫 workers peasants 嘅一个政府。中国官方嘅外文出版社向来都系将农民咧系译做 peasants， 佢冇话到乡下佬。例如各位如果有手机睇睇呢张相，中国喺80年代、90年代外文出版社出嘅呢一份呢本书，就系毛泽东非常之出名。喺20年代中期啊，佢喺广州发表一个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呢篇文章咧系好出名，毛泽东思想里边一个好重要嘅文件。佢英文版系中国官方出噶，叫《Mao Zedong Report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呢个咧系中国外文出版社，佢自称就系农民运动 The Peasant Movement。佢冇侮辱你啊，范斯。呢、这个世界系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嘅咋？你觉得 passion 呢个字，你觉得好自卑，你自己应该去睇心理医生。中国人口有8亿以上系农民人口，所以中国以前咧嗰、那个主管农业嗰、那个陈云话无粮则乱啊，即系话冇粮食咧就会乱啊。中国系一个咧小农啊组成嘅一个咧主要人口嘅大国。所以咧，農民人口咧就人民以食為天，就咧，所以有我成日講嚇，中國人嗰消費咧係一個叫口腔期嘅消費為主啊。香港亦都一樣嗱，所以而家你要睇到就啊 JD 翻一個字叫 peasants， 已經有一隻咁激烈嘅情緒反應咧，你可以有一個精神病醫生咧去做一個測試。这个国家现在开始那个情绪是进入一个极之不稳定或者呢极度狂躁的状态。或者不在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或者这个政权。开始呢其他的国家周边呢你看到这件事将这个 passion 这个字突然间说自己是乡下佬呢然后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反应呢日本啊韩国 啊台湾啊菲律宾应该有所防备啦是不是鲍生 嗱，其实呢个关税战咧，就首先睇第一就睇质同埋睇量。嗱，质咧就系睇下双方咧互相要购买对方嘅产品系乜嘢。如果粗略嚟睇咧，中国向美由美国输入嘅咧，嗱大部分都系一啲咧农产品，包括我哋之前讲过嘅大豆啊、玉米。咁呢啲係中國呢而家裏面呢嘅畜牧業啊同埋嗰個人口呢係需要開飯攞嚟養豬啊養牲口啊嘅原料嚟嘅。咁如果呢個係不能夠取代嘅時候呢，咁其實中國呢就會好快面對一個糧食供應嘅價格嘅問題。咁但係調轉呢，美國向中國採購嘅呢大部分都係呢譬如話成衣啊日用品啊、家具啊，亦都有一啲车胎啊，亦都有一啲铝啊、电池啊呢啲咁嘅嘢。咁但系呢部分咧，唔系一啲咧绝对高科技嘅产品，亦都可以替代，最多俾钱去一啲其他嘅地方去卖贵啲嘅啫。但系中国对于美国嘅产品咧，特别系高科技产品咧，系不能够取代嘅。嗱，如果当系大家边个要冇咗边个唔得咧？一定是中国冇咗美国唔得，因为高科技产品同埋呢啲大豆玉米咧系太大众，呢样嘢咧就算喺中国向全世界其他嘅国家去采购咧，都唔能够保证呢个质量同埋嗰个价格咧系可以比得上美国。嗱，呢个就系质嘅个问题，另外就系量嘅问题啦。我哋亦都讲过啦，中国咧嗰个逆差咧系达到3000亿美元，即系佢 輸出美國的產品是4000多億的美元。嗱，呢個量咧，絕對係中國咧個外匯嘅所在，亦都係咧支撐咗佢成個中國嘅製造業。雖然佢口裏邊說就話咧，呢個美國嘅出口咧只係佔佢哋咧嘅一小部分，亦都咧只係佔成個 GDP 嘅2.3%。但係講係咁講啊，如你睇翻嗰個數量咧，就知道對於中國嘅經濟嚟講係幾咁重要。但係調轉美國向中國輸出嘅產品只係1140億嘅美元。嗱，數字當然係比頭先我講嘅4000多億美元少好多啦。咁所以就算美國真係唔出口中國或者係減少出口啊，對於美國嚟講，佢可以取代嘅市場咧，佢可以承受到，因為中國就調轉啦，因為佢有成4000多億咧，佢根本不能夠去揾其他嘅市場消化佢依4000多億嘅。 点解咧？我话呢条数你计唔掂咧，系嘛？因为美国啊，一个国家占全世界嘅消费系30%啊！啊，呢个系直接消费啊，间接消费即系透过其他中介啊卖俾佢嘅咧，系占60%啊！美国一个国家，美国人系最浪费嘅，你去过都知吓死人嘅，话而家你有咩反制咧？我哋研究啊，佢个推出就系反制六大招，哎，真系威啊！大幅加征美国大豆、高粱等农产品关税，呢、這个我哋讲咗啦。禁止美国禽肉咧系舒缓，即系唔要美国啲鸡鸭啦，系嘛？唔要美国嗰啲凤爪啦，系嘛？好啦，第三好笑啊，暂停啊处理芬太尼毒品问题嘅合作，系嘛？即系话咧嗱，呢、這个咧你系直接咧系挑衅Donald Trump。啊！呢句说话即系啦，第一你承认咗美国国内嘅芬太尼系由你嗰度出口嘅，而家拜登同埋 Donald Trump 相继咧系严正要求要你喺嗰度源头减毒，你而家话我唔减，吹咩？呢、这个叫暂停终止呢、这个芬太尼合作，佢含义即系我不止咧，我唔会同你扫，我唔会同你停，我仲会增加生产。OK， 第四。就是、服贸嗰边反制措施，包括限制美国公司采购、开展法律咨询等业务合作，呢啲好十岁啫，系嘛？服务贸易啊、贸易啊，仲有其他地方，可以我话斋，你去过沃尔玛，你睇下佢堆积如山嗰啲 T 恤、牛仔裤啊，吓边度有人买嘅？好啦，第五呢、這个好笑啊！减少或禁止入口美国电影，嗱、這个咧开口中啊风云谷，你上一集都讲咗，你最好就禁荷里活，中国香港特区咧，你陈茂波嗱呢招你可以仿效，只系咁，你一禁荷里活电影咧 ，Donald Trump 烧炮仗，因为 Donald Trump 第一最憎就系荷里活， 系 佢啊佢最憎系嘛？荷里活嘅电影咧系左交主流，拍埋近年嗰啲系垃圾到垃圾。今年荷里活所谓的奥斯卡嘅颁金像奖嗰啲戏，你会唔会讲啊？你会唔会睇啊？你而家最近讲嘅系 Netflix 嗰套英国嘅嗰个四集嘅写实电视剧，叫做 Adolescence， 啊，都冇人走去讲荷里活电影啦，吓、啊、揾你睇啦。自从前几年嗰啲咩妈的妈的他妈的啊，吓嗰啲咁嘅宇宙神奇嗰啲咁嘅垃圾戏，关继威都攞到最佳电影，我嗰阵时已经喺专栏嗰度讲话荷里活玩完了吓。点、啊、解第一、第二，荷里活电影近年咧都已经喺慢慢咧系淡出大陆嘅市场，系咪？嗱喺2024年啊，第一。中国同埋香港电影戏院嘅上座率已经明显下滑，你自己内需内需衰乜嘢啫？啊，你而家香港嘅戏院啊有内需咩？大陆嘅电影对于电影有内需咩？系嘛？嗱，呢啲一睇先知啊，戏院咧已经咧系叫苦连天，吓、啊、中国嘅电影咧，2024年啊个大陆嘅票房咧系总共咧425億，按年递减20%。如果剔除服务费嘅净收入，即系嗰啲大位啊咩其他嗰啲咧，吓、那、嗰个收入咧只系384億，入戏院睇戏嘅人次净减少2億，香港总票房大约系13億港纸，按年减少6.24%。 啊，减咗有九间戏院咧系执笠，系嘛？中国2024年票房过十亿嘅电影共八部，全部系中国嘅生产。而荷里活嘅入口片已经连续两年冇喺中国嘅市场系收过十亿嘅票房，连续两年啊，系嘛？所以个市场份额咧就中国片嘅票房咧共计334亿，占比率咧系78%。荷里活片嘅票房啱啱过50亿，市场嘅份额咧，听住，2024年只系占12%。咁你咪继续唔好俾佢入咯，系咪啊？吓呢几年荷里活嘅电影因为有大陆嘅市场，拍啲戏都越嚟越唔好睇啦。好似阿汤告老师系咪有一套片啊？系嘛？系嘛？喺讲嗰时嘅美军啊，系咪壮志凌魂啊？本来个军服里面佢尊重历史，吓佢里面有一个叫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嘅嗰个徽号，因为咧中国同中华民国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嗰时系盟友，因为咧系要照顾大陆嘅票房，啲小粉红玻璃心顶唔顺，于是咧喺嗰个戏里面都有所删改，将嗰个青天白日嗰个国徽咧系冇咗。咁你出边咧咪觉得唔好睇咯，系咪啊？你已经系向大陆嘅市场自我审查，你唔入口荷里活嘅电影咧，咁我放心啦。今后荷里活电影就会好睇噶啦，系嘛？起码嗰啲战争片啊，同埋啲占士邦啊，嗰啲奸角啊，就唔会喺度咧左闪右避咧，净系揾俄罗斯啊呢个咩伊斯兰恐怖组织啊，佢嘅奸角会另有人选啊，系咪啊？ 嗱，但系咧，中国嗰啲战狼咧，而家好兴奋啊！喺网络上边咧，一片咧喊打喊杀啊，抌蹄抌爪，觉得今次咧中国咧就奉陪到底咧，佢哋就觉得咧可以一洗国耻。嗱，譬如话胡锡进啦，就即刻喺佢嘅微博上边咧就去撰文啊，一篇长篇嘅文章。但系咧最重要嗰句系咩咧？佢话历史嘅经验系，当边境上商旅消失时，就会有军队出没。大海上商船越来越少时，军舰就会成为主角。佢就暗示啊，其实跟住落嚟咧，中国咧就要抗军啊。佢话咧，军力建设对中国至关重要，中国核武嘅库存扩大，尤其是关键所在啊。啊，我们的对面已经疯了，中国必须在他们疯狂链的尽头实施令他们惊骇的威胁。嗱，你谂下。依下一下子，胡锡进已经系讲紧咧准备战争啦，因为佢知道嗰个底线思维喺边度咧，就系今次嘅关税贸易战咧，对中国系灾难，系核爆，等于掟咗几个核弹入去中国，并非好似一般而家外交部或者网络上面讲嘅嘢，就觉得对中国嚟讲咧系小菜一碟啊！最后咧美国人咧只会咧用石头剥自己只脚啊！喺个关税战之后咧，最后佢哋会投降啊！事实上唔系，你见到越嘈得犀利嗰个国家，越系讲到咧轻描淡写，觉得咧对自己系冇受影响嗰边咧，其实心里有数，就系知道跟住落去咧会系一个灾难式嘅影响。所以胡锡进咧暗示啊，下一步咧可能要面对战争，所以呢个情况咧，佢讲嘅底线思维咧，中国大陆好清楚啊。而家面子虽然佢哋系要嘅，但系佢哋深知咧，对于嗰个经济嘅影响咧，可能系会导致战争啊，甚至将台海嘅战争咧系会好快摆上去个日程表上边，因为跟住落去咧磨落去咧，对于中国嚟讲咧。是不能够承受的、啊、 所以正如我上一集讲啦，啊，佢而家咧中国咧系唔会跪低啦，但系直至到哀鸿遍野啦，开始有饥荒嘅时候咧，佢就冇得拣噶啦。嗰阵时一系就选择屈服，吓一系咧就点咧铤而走险。1941年点解日本咧偷袭珍珠港？因为美国开始对日本咧系实行石油禁运，就系令到日本咧全国嗰啲汽车喺汽油站嗰度停晒排长龙，系一滴油都冇啊！吓，点解啊？系因为日本咧系加入同德国啊正式结为轴心国啊，一结为轴心国咧